安守政府总理默克尔警告，疫情形势十分严峻，呼吁进一步推动疫苗接种。默克尔话，第四波疫情已经全面来袭。佢话星期四将会同各州州长举行防疫对策会议。佢呼吁各州定出一个警戒值，例如基于一个星期嘅入院人数，采取更加严格嘅防疫措施。根据讨论文件草稿，措施包括强制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喺工作场所出示已经接种疫苗、已康复或者系病毒阴性检测证明，并对休闲活动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另外，企业和个人受到疫情打击，财政援助将会延长三个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9， 日元 14.22， 瑞士法郎 0.929， 加元 1.261， 人民币 6.378，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32， 澳元对美元 0.72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9,562 点，跌130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66.75 美元，卖出 1,867.48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显著转凉，下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气温降至16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啦，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波地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咁影响到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大江部队出啊。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波地路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最主要影响嘅方向咧，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龙尾排到去大江部队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天富海湾。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和百福道上山都是车多繁忙。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每一段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甜嘢可以揀水果或者是以水果为主的材料甜品，好味又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训练班的班主叶振东，主持这个节目已经有五年半了。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当然经历了不同的政治风波，到现在各位年轻人都仍然能够保持批判思考，理性讨论。我相信在新的选举制度之下，香港的未来真的靠大家了。欢迎继续收听星期六下午三点到四点政坛新秀训练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前元同向陈独秀推荐周树人为新青年写文章，但是鲁迅对中国目前的现况表示十分绝望，而予以拒绝。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1月18日，情侣虐待22个月大女婴，分别判囚5年4个月。 新增3宗输入个案，有内蒙古寄出邮包，包装样本检测呈阳性。 渔护署兽医深湾道用麻醉枪捕获7头野猪，以药物人道毁灭。 欧盟将向滞留白俄边境难民提供食物等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星期四的朝早，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昨天就有一宗的案件的判刑想同大家讲一下的。被告就是一对同居的男女来的。各被控就是虐儿罪。根据案情所讲，就是一个22个月大的女仔，她的生母她亲生妈妈就是将这个女仔就是交给两个被告去照顾的。这个女仔就在2019年1月去到6月期间是被这两名被告虐待，最终在2019年6月20号就是离世的。根据法官黄崇厚的总结案情的时候，他都提到女童身上是有70处的新旧伤痕，反映她受到严重的身体虐待。另外黄崇厚法官在总结的时候也提到社会是有责任保护儿童，所以判刑是需要阻吓的，认为8年的监禁是足以反映严重，因为两个人两名被告是认罪，所以扣减三分一的刑期。判两个人就是监禁5年4个月。今次案件有没有反映到在现在香港在保护儿童的法例或机制上面有没有什么漏洞或改善的地方可以看到的呢？另一个看到的点就是法官黄崇厚在判词入面的最后一段都提到，女童的哥哥呢其实他都曾经是一度被被告两个人是照顾过的，他们家咁之后就送了去寄养家庭，不过个女仔就是继续由两名被告去照顾。为什么没有同时送去呢？这个没有反映到其实社署可能都有一些角色入面的呢？电话旁边又请另一位嘉宾跟我们讲一下，即是现在是一些保护儿童的法例或点睇今次的案件的。电话旁边有儿童权利委员会前主席亦都是儿童事务委员会成员雷张慎佳。早晨。 早晨。 早晨雷太。刚才讲到这件案件，昨天我见到你都有些回应，应该你都留意到的了。点睇今次那个的判刑先，就是两名被告在认这个的虐儿罪之下判囚5年4个月的情况。 我觉得呢，我们要看这个事件或者类似的事件是必须全面的。所以全面呢，我想引述呢，而家呢一个保护儿童不单系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社会嘅关心，系整个世界国际嘅关心。咁所以呢，系有啲公约呢系好清楚咁列明我哋点样去保护儿童嘅方向同埋原则。咁其中佢嘅方向原则呢系相当涵盖性整全嘅，不单系话用呢一个刑期嚟到去处理，所以我希望我哋香港整个社会都能够采取一个比较阔同埋全面嘅做法。咁呢个系包括咗乜嘢呢？咁佢里面系包括咗呢，系所有嘅呢一个嘅法律啦、行政啦、机制呢、保护儿童嘅机制呢同埋教育嘅制度。咁所以当我哋睇呢一个22个月嘅细佬哥嘅时候，同埋我哋之前有好多唔同嘅細佬哥兒童呢都走過，係用佢哋嘅生命下，用佢嘅血，用佢嘅生命嚟到話俾我哋社會知，究竟今時今日喺香港保護兒童做得有幾好。如果我哋真係能夠全面嘅時候，我哋呢啲嘅細佬哥今日仍然係快樂咁存在喺我哋嘅身邊。咁所以當我哋睇嘅時候，係要全面嘅改革。事實上呢，好多方面呢都有好多嘅漏洞，好多嘅不足，包括咗我哋嘅法律。咁今日大家特別關心法律呢， 其實我哋都呼籲咗呢個香港法律嘅改革一段好長嘅時候，咁係包括啲咩咧咁樣？咁睇呢個公約裏面所講嘅咧，第一，我哋從嚟都未試過將我哋保護兒童或者同兒童相關嘅法例咧全面咁樣檢討，好多時咧都係小修小補，發現一啲嘅事，譬如今次22個月嘅女童。我哋咧發現咗一點啦，我哋就將嗰一點嚟到討論，啊，經過好長嘅時間嚟到修改。但係其實如果要真正避免更多嘅情況咧，我哋係需要較為落更多嘅決心同埋努力。所以係一套嘅兒童法例， 具體 嚟反映公約。具體嘅情況就係話咧，我哋需要有兒童發展清晰嘅指標，因為喺法律裏面好多時我哋講到。不同的年龄的儿童得到的保护、啊、或者、啊、保障、啊啊、这个是需要有清晰的证据和指标。第二具体的就是说、公约和我们自己政府的政策都是说儿童最大的利益是要得到关注。这个是一个抽象的理念重要的。但是在法例里面在行政在机制怎样去落实是需要有守则有清晰的界定。我哋到今日未有啊，兒童喺經過好多嘅法律嘅事件裏面有冇一個清晰嘅法律嘅代表啊？好多時候我哋係靠社工，但係社工有陣時候我哋幫助嘅家庭、幫助嘅其他人士，會唔會嗰個焦點唔係擺咗喺兒童嘅最大利益？另外，而家嘅法律，例如話啊，呢個22個月嘅細路哥啊，佢嘅照顧佢嘅人就係話啊，佢唔乖。就是打到或者整到屋企嘅嘢同埋細佬哥，於是佢就要懲罰佢。呢、這個懲罰嘅理念其實喺我哋嘅社會，我哋要針對處理。體罰仍然係被容許，仍然好多嘅家庭都用呢一啲不人道、啊、或者係傷害細佬哥嘅方式，係日日、啊、非常嚴重咁樣對待我哋嘅細佬哥。我哋仲未喺我哋嘅法律裏面將呢一個嘅洞嚟到填滿。另外有好多讨论嘅就係隐藏嘅危机我哋冇正视，因为冇正睇到同埋唔係马上引致死亡或者严重嘅后果，例如我哋心理嘅虐待、啊、我哋面对或者见证虐待、暴力嘅事件都是一些我哋法律里面要处理的、 嗯、我想问一下雷太，刚才你提到说、有些清晰的、法律的角色是代表儿童，但你又觉得社工都未必是最好的代替一个人，应该是什么人才是最好做到这个角色的 呢、我不是觉得社工不是最好、 嗯、 因为其实没有一个人是最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整体的责任，在不同的事件里面不同的岗位上那個都是對兒童最重要的、 嗯 啊、所以說保護保障兒童、啊、怎樣是一個最好的機制呢，必須是整全整個社會的合作，是集體的責任、 嗯、 首先從兒童的家庭做起，所以我們看到22個月這位的女童、啊、叫做希烈、啊、她的父母有一個很大的責任、啊、所以我們一直倡議就是說我們需要在法律裡面呢有一个儿童死亡个案检讨的机制，我们现有的倡议好多年现有的这个不是一个法定的机制来的、啊、我们有一个死亡 的检讨的、委员会，但是那个没有法定的权利的，也都不是能够即针对性深入这样去了解每一个个案究竟它的来龙去脉。我们就说到啊，之前他原来他有四个兄弟姊妹、 嗯 啊、之前也都有民间团体介入，后来他有一个兄弟去了寄养、 嗯、 为什么这个希烈他是怎样考虑呢？这些含量如果我们有这个检讨的机制都是要问的问题，都是要探讨、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勇气去面对一些这些事件、 嗯、 是不要怕，我们自己都要负责任、 嗯 啊、这样才能够使到社会同埋我哋嘅兒童能夠真正 吓，佢有生存权，佢有全面发展嘅权利咁样。 嗱，张晨嘉，我想问，头先你提到话而家都有一个叫儿童死亡个案检讨委员会啦，我睇翻佢哋嘅职权咧，都其实有少少涵盖。你头先提到话啊，系咪可以有一啲调查佢哋嘅来龙去脉啊，成个事件嘅发生嘅前前后后啊咁？因为佢入边提到就话审视儿童死亡之前的情况，以及系曾经介入及涉及嘅机构，佢即系佢根据嘅职能，其实应该系包括呢样嘢嘅，点都做唔到你哋要求嗰样嘢。 如果你讲紧嘅嗰个嘅儿童嘅死亡个案嗰个嘅委员会， 检 有香港嗰个咧，嗰、那个佢系睇所有嘅细路哥，譬如每年我有一百个，或者我有五十个，咁喺嚟到睇嘅，从嚟唔会睇呢个22个月嘅 Hebe 嘅个案或者林林嘅个案，佢唔系逐个个案嚟到睇嘅。我哋而家讲紧嘅咧，喺好多先进嘅国家或者关心。而肯付出资源同埋努力嘅地方，佢哋系每个个案死亡嘅个案嚟到睇嘅咁所以咧，仲有一样嘢就系、是、现有嘅机制咧，佢系唔会话有呢啲小朋友我攞佢嘅资料啦，攞佢嘅报告啦，或者我要想见边一啲嘅工作人员啦，佢冇呢个权责嘅。 死因庭嘅调查咧，做唔做到呢个工作咧？ 死因嘅庭死因庭系做唔到呢个工作，因为死因庭都系重要噶。千祈唔好曲我话死因庭唔重要，每一个嘅位置所扮演佢嘅角色，佢嘅工作范围都系重要嘅，系因为佢系睇下究竟呢个22岁嘅细路哥佢点样去死亡，乜嘢引致佢？但系而家我哋所睇嘅不单系话短线嚟睇乜嘢引致佢，当时系咪头部啊，系咪脑部，系咪其他地方，而系话喺整个嘅照顾佢嘅生命嘅里边，有冇一啲点有冇一啲嘅机会？是可以帮到他挽救他，以至是避免现在这个情况发生。在当中走过的不同的人，我们又没有一个责任，就不是说要拉那些不负责任或者做得不好的，而是说在未来在我们的机制里面怎样可以做得更好。 刚才你都提到了，也都是今次法官里面都提到一点，就是他本身这个的 Haley， 先你讲这个女仔过身这位，他是有个哥哥的，他也都是曾经被社署安排，应该这么说，他是被社署安排去到一个寄养家庭的，他的哥哥，但这个女婴就是没有获这个安排的。我想了解到，以你所了解或者以你评估，为什么社署会有这个决定呢？就是安排一个去寄养家庭，另一个就没有安排，中间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些的难度，很难处理两个小朋友呢？ 是个别的个案呢，其实真的不适宜于去猜度。就是为什么我极力呼吁政府不要等，要成立这个检讨的机制。在检讨的里面就可以答到你的问题了，主持人。但是呢，即是放开这个个别的个案。 一般来 说。在我们过往，是我们过往的经验里面呢，就真的会发现呢，其实很自然地呢，即是工作人员呢就会看回哪个小孩来我就处理哪一个。哪个家长来我就跟哪个谈。即不是说很表面甚至会找下其他的人，但是不是能够很深入地样去观察、去探访、去看其他的家庭成员特别包括了这么小的小哥。至于这个个案他究竟怎样考虑呢，就真的要翻查和了解如果我们现在仍然未有机制，不愿意的机制呢，我想个别的人士自己在里面或者机构呢都必须作出这个反思了。 你觉得譬如一般来讲，其实社署要处理一些的虐儿个案的时候，处理一个小朋友之余，其实是不是应该都要了解他家庭的状况，有没有其他的小朋友，有没有一些更适当的安排，是不是日后都应该要这样处理呢？ 其实呢，是有一个处理虐儿的守则的，处理虐儿问题的守则呢，都是二三百页这样厚的。那里面呢，其实都是有这个原则在那书。咁呢个原则写咗喺嗰度系非常重要，但系好多时整个嘅原则性方向性系要睇下你系点样去落实。咁所以咧，我哋要有个检讨同埋监察嘅机制，使到呢啲重要嘅原则都真系能够落实。咁所以个别嘅个案有冇落实呢，就要翻查到嘅记录，同埋同相关人士倾嘅。咁我自己特别喺呢度呼吁就系话，如果家庭里边有任何一个成员，无论系儿童或者系青少年。或者是父母或者老年人，家庭里面有任何一个成员有困难的时候呢，我们要全个家庭看，因为那些影响很深远的， 好隐藏嘅，你唔可以知道嘅。咁所以不能够掉以轻重。 另外都想问一下雷将臣介，虽然你都话要全盘去睇啦，即系成个保护儿童嘅法例啊等等唔同机制，但我都想问到咧，因为今次咧就系用虐儿罪去告两名被告啦，咁佢哋最高刑罚呢条罪咧都系监禁十年嘅。咁但系睇翻法改会之前咧就。就住定立沒有保護罪呢個建議咧，沒有保護罪即係講緊話，即係如果佢知情不報啊，袖手旁觀，冇採取一啲合理嘅步驟去保護兒童，而令到個兒童係即係有受到傷害啦。咁佢哋呢一個沒有保護罪最高刑罰就係去到15至20年嘅，即係就咁睇啦。一個施虐就係虐兒罪嗰、那個最高刑罰仲低過沒有保護罪呢一、這個位置有冇啲不一致嘅情況，或者你自己又點睇？係咪應該要盡快要提高翻呢一個？虐儿罪的最高刑罚来增加个阻吓性。 是啊，主持人，大家都在这里提虐儿罪，我相信要问回政府，他要告诉公众，我告诉专业人士知在哪一章哪一节哪一度有个虐儿罪、啊、据我们了解，很多时他使用的呢都是侵害人身罪条例里面的一些的条文来的。那虐儿罪是哪一条啊？佢系点写噶？ 应该就根据《侵害人身罪条例》入边有个对看管儿童或者少年人虐待或者忽略，咁呢个就系、是、系咯，佢呢个就系最高刑罚去到十年。 所以话法律嘅改革咧，系要包括我哋睇下，因为海外咧，佢哋有 Children's Act 儿童嘅法例涵盖咗所有相关，佢哋有清楚指明呢个虐儿嘅情况有界定嘅。咁所以点解我会咁问呢？就是我哋一定要问政府，点解我哋冇清清楚楚喺我哋嘅法例里边有一个保护儿童或者防止虐儿嘅条例，而系话咧又系延伸喺呢一个侵害人身罪，于是咧我哋就将佢喺恒常化里边叫佢做虐儿罪。其实呢个唔系一个正确嘅做法啊，我觉得。咁市民一般都唔会知道，以为我哋有虐儿嘅罪行。啊！但系侵害人身罪嚟噶，呢个系好广阔嘅，唔针对性嘅，所以呢个法律嘅改革系必须不能够延迟。啊，喺法律方面要全面检讨。啊，呢个包括咗保护儿童嘅定义要清晰，即系虐儿嘅定义同埋范围啊要比较清晰，连个名称都系一样，先至能够讲到刑罚。咁我想强调一点嘅就系话咧，我哋应该强调一个。康复同埋治疗性嘅制度，刑罚系重要嘅，呢个系要做一个研究，睇睇唔同嘅个案，一路大家系咪行切，呢个点解咁少，嗰、那个点解咁多，系咪应该将多嘅摆低啲，高嘅摆下，呢个系全面要睇，我唔能够回答你。 Okay. 整个嘅个案系严重嘅，社会需要听到呢个声音，但系喺服刑嘅人。是要得到人道的对待，因为他们仍然有三个弟弟，还有一个新生的是怀孕的，而他们是父母，所以这个很长线地来到看对所有的人对儿童什么是最大的利益呢？ OK， 好啊，谢谢雷将臣佳，多谢你跟你谈到这里。雷将臣佳就是儿童权利委员会前主席，也是儿童事务委员会成员。关于社署都有个回复，他就说一般而言在处理涉及儿童福利个案的时候，社署的社工就会全面评估这个个案的家庭情况以及服务需要，如果该家庭未能够给予足够的照顾啦，俾个仔女啦，就而需要咧个小朋友咧系要住宿服务啊，儿童住宿服务，儿童住宿照顾服务嘅话咧，社工咧就会因应服务嘅需要同埋迫切性咧作出适当嘅安排。儿童死亡个案检讨委员会咧一直定期检讨18岁以下需向死因裁判官呈报嘅儿童死亡个案，当中咧已经涵盖所有死于非自然因素嘅个案。咁另外咧亦都讲到话喺检讨过程之中啦，检讨委员会。若果察觉某一类的死亡个案的危机仍然存在，会即时去信将检讨委员会的观察通知有关政府部门或者机构，以推行相应的改善措施。又请到位嘉宾同我们倾下，先讲到一些法律的情况，一位法律界人士，亦都是即法改会导致或任由儿童或易受伤害成年人死亡个案小组委员会成员洪允信。早晨。 早晨啊， 早晨，洪允信，想问一下，先睇今次呢一个嘅案件嘅判刑先啦，就5年4个月，咁就用一个即系简单讲就叫虐儿罪嘅一个控罪去告啦，咁点睇今次呢个做法？ 对不住，我不是很明白的问题。 为什么今次这个判刑五年零四个月？ 哦，首先呢，看回条例啦，27条啦，最高刑罚是10年的。 嗯。 咁我就冇机会睇到局官嘅判词，不过从媒体度嘅资料呢，当时似乎法庭係用咗8年做量刑起点嘅。咁然后因为被告人呢就第一时间认罪，咁所以呢佢就得到一般嗰个减刑折扣就1/3。咁减咗之后就变咗5年4个月。 所以今次就我想知道一般虐兒案嗰個嘅長短，先講到話其實可以去到10年嘅，今次就用8年為呢個叫量刑起點啦。其實嗰個考慮係點咧？因為今次都涉及到嗰個嘅當事人咧，即係嗰個女童咧係死亡嘅情況噶嘛，但都仍然未去到最高嘅。呢個係咪一般嘅情況嚟嘅？ 嗱，你要明白咧，就係最高嗰個刑罰咧，其實應該咧係俾一啲即係真係好喺法律上嚟講咧，係即係嗰個案情嚟講咧，係一啲已經係好嚴重、好嚴重嘅案件，先至考慮判一個被告人最高嘅刑罰嘅。咁你睇翻呢件案咧，法官都提醒自己咧，就係話冇證據證明被告人咧係嗰個。 洪允信，因为时间真的差不多，转头再找你详细一点讲埋呢一点。洪允信就是法改会的成员嚟嘅，转头再继续同佢倾一倾，倾一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锦田公路发生交通意外，朝早六点几，锦田公路往屯门方向一架的士同私家车相撞，的士司机昏迷送往博爱医院抢救，私家车司机清醒送院。一名男警员被控非法载客取酬，将会在今日提堂。警方根据线报调查之后，六月派员乔装顾客，透过手机应用程式租用私家车。当车辆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司机收取1000元的车资。警员将29岁男司机同一名女子带返警署进一步调查。涉案私家车并没有运输署发出的客运营业证。警方征询法律意见之后，今个月4号正式拘捕两名男女。被捕男警员被控驾驶汽车作出租或载客取酬用途，以及没有第三者保险。被捕的女子被控招揽乘客。警方说，任何警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必定严正处理，进行刑事调查和纪律复检。加拿大卑斯省受洪水和山泥倾泻影响严重受灾，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局至今确认至少一人死亡，三人失踪。总理杜鲁多说，几千名军人随时候命，协助卑斯省应对洪水。卑斯省近日的暴雨和泥石流冲毁多条道路，几个山区城镇被围困，并切断通往温哥华港口的道路。风雨天气当地星期二下午虽然缓和，但预料今个星期较后时间会有更多的降雨。官员警告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卑斯省省长形容今次的洪灾是500年一遇，将会实施出行限制，并确保生活必需品的运输，并让医疗的援部队能够抵达需要的社区。法国新增超过200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自8月25日以来首次。官方确认法国进入第五波疫情。法国累计733万人确诊，18000多名患者死亡，住院新冠病人和重症人数仍然在增加。 政府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说，病毒正在持续传播，但政府没有计划采取额外的限制措施，希望透过高的疫苗接种率控制住院人数。官方应对疫情的科学委员会主席说，当局可能会再要求企业更加善用在家工作的方法。官方数据显示，法国七成半人完成接种两剂疫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9， 日元 14.19， 瑞士法郎 0.929， 加元 1.261， 人民币 6.378，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32， 澳元对美元 0.72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9,569点，跌11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08美元，卖出1,869.6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显著转凉。下星期二同三，朝早气温降至16度左右。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三宗嘅交通意外啦。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波地路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一段路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咧一带都系车多。咁去元朗方向车龙排到大江部队出。重复多次咧，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波地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现场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咧一带都系车多。去元朗方向车龙排到去大江部队出，咁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之恋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之恋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咁至于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科学园呢一段咧，只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东行嘅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李安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那段比较车多，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瑞士花园那段挤塞，车龙排到落去光明台噶。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都系车多，排到去龙盘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挤塞。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就行车缓慢，排到去福亨村；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各位听众， 每个星期请嚟官员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点样同公众解释？ 咁香港有啲咩空间咧？ 局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补充？ 唔止我哋问，你哋都有份。 早晨，林太，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 多谢你嗰个意见啦，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政府都会好用心去解决。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这个地球上隐藏住好多超级人类。 他们可以徒手潜入海底，在空气稀薄的高原迅速移动，还可以抵受超高温和超低温，在超乎想象的极端环境下生活。超级人类究竟是否真实存在？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超级人类主持人长跑侠鲁尔勇闯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拜会各个超级人类族群。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1年11月18日，情侣虐待22个月大女婴，分别判囚5年4个月。 新增3宗输入个案，有内蒙古寄出邮包，包装样本检测呈阳性。 渔护署兽医深湾道用麻醉枪捕获7头野猪，以药物人道毁灭。 欧盟将向滞留白俄边境难民提供食物等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咧，就一个案件嘅判刑啊，涉及一名嘅22个月大嘅女婴咧，就系、是、早前俾屋企人咧就交到俾佢嘅朋友，就是、一对同居嘅男女嘅情侣嚟嘅，咁就系照顾噶。咁啊，过程中有虐待嘅情况啦。咁个女婴咧喺半年之后咧就系、是、昏迷，咁之后就死亡嘅呢个案件。咁啊，寻日咧法庭就判两个被告咧就系、是、判囚5年4个月啦。咁啊，继续喺电话旁。旁边咧，同法改会导致或任由儿童或易受伤害成年人死亡个案小组委员会成员洪云信倾啊，洪云信早晨。 系，头 先同你倾到就系话，因为虐儿嗰个嘅最高嘅刑罚可以监禁10年啦，咁今次见到法官就话以8年嚟做一个量刑起点，咁头先个问题就系问啊，佢都令到个女婴最终即系个案件导致佢有死亡啦，个结果就系咁呢一个情况都点解都唔系一个用一个最严重或者最高嘅量刑10年去计嘅咧？咁你头先有其他考虑嘅系咪啊？ 嗱，呢個正正咧就係、是、個法官咧喺佢嘅判詞度有提咧，就話佢係唔能夠因為嗰、那個BB 過身咧咁、啊、而係喺個量刑嗰度咧係加重嘅原因，因為係冇證據證明嗰兩位被告人咧係個施襲者令到即係、就是、直接令到個 BB 過身嘅。 嗯， 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咁法官用8年咧，其實都8年、10年係 maximum 最高，咁佢用8年咧，都唔應該可以話係一個太低嘅量刑起點咯。 嗯，見到其實法官都話個刑罰要根據唔同嘅案情而定，包括受虐嘅方式同埋傷害程度。如果從傷害程度睇咧？ 因为咧，我而家得到嗰啲资料都系喺媒体度睇到嘅。咁我睇到咧就话有用藤条打啦，有绑住佢留低佢屋企啦。咁我亦都知道咧，嗰、那个 BB 过身嗰时个体重好轻嘅，咁可能亦都系营养不良咁嘅情况。咁施襲嘅時間咧，就應該係6个月嘅，即係喺所謂嘅虐待嗰段時間，直至到個 BB 過身。咁呢啲一系列咧，就會係法庭會考慮到，究竟個量刑起點擺喺邊度嘅，咁因為我哋而家唔知道咧，我哋知道佢有咩方式施襲。但我哋唔知道嗰個頻密性係點樣啊嘛， 明白， 咁所以可能喺個法庭嘅資料個證據裏面咧，有多啲呢啲仔細啲嘅虐待嗰個行為。 OK， 好嘛，另外我就想問啦，理論上係咪都可以去到用另一條控罪，就係誤殺咁樣去處理嘅咧？或者點解唔考慮咧？你自己評估係咩原因？ 真係喺度估啦。其實第一樣嘢咧就係、是、空方誤殺，如果你話考慮誤殺，就空方要證明邊個係落手落腳做咗啲嘢非法行為而令到嗰個 BB 過身啊嘛。咁即係好似我哋而家睇得到嘅問題咧，就係話 控方冇辦法可以證明佢哋兩位係邊位嘅。嗱、似乎咧客觀地咧就一定係佢哋兩位噶啦，因為冇其他排除咗有第三者牽涉喺呢個虐兒嘅情況。咁、但係兩個人嘅情況，我哋檢控唔可以咧就話佢哋兩個嫌疑最大，咁咧就兩個都告咗，由法庭去處理嚟定邊個人係嗰、那個施襲者或者重犯。咁、因為喺法律上嚟講咧，雖然兩個人係同一件案，但係咧控罪係要個別處理嘅，即係話咧有機會咧喺同一件案兩個被告人一個係可以無罪噶嘛。咁咁嘅大前提，咁你點嚟定邊個係嗰個被告人呢？第二呢，我相信呢就是時間啦、因為一般嘅謀殺或者誤殺呢，其實控方係可以話喂係應該係1月1號發生呢件事嘅，而個死者死未必需要係1月1號㗎喎。1月1號你用硬物打佢個頭入咗院三個月之後呢就唔返咁過身，嗱咁你仍然都可以告1月1號個被告係謀殺或者誤殺㗎嘛。喺呢種咁嘅虐兒嘅案呢一般係一段時間嘅，因為真係唔可能會知道邊個時間嗰、個施襲者做咗啲乜嘅。 OK， 有關於今次呢一個嘅案件咧，涉及一個22個月大嘅女嬰死亡，係過程中係受到一啲虐待嘅情況，而就案件話係判囚5年4個月啦。咁啊，歡迎大家打嚟18723一講下佢嘅睇法嘅。另外呢個咧都想問一下洪運信啊，頭先我都有問到雷太啊雷津臣佳嘅，因為咧就係講到之前法改會建議話有一個嘅沒有保護罪啦，頭先都介紹到就係、是、即係如果佢冇佢知道一件事知情不報，冇採取一啲合理嘅步驟去令到去勉強到個兒童受傷害咧，而令到個兒童係有一個嚴重受傷嘅話咧，最高嘅刑期可以去到15年嘅咁。死亡嘅時候咧，如果涉及到係個刑期可以去到20年嘅咁。今次咧就用一個虐兒罪去告啦，咁啊見到話最高刑期係10年啦，咁大家就比較啦，即係沒有保護罪都唔係一個施虐者，虐兒係一個施虐者，但係反而嗰個嘅最高刑期咧係沒有保護罪仲低啲，會唔會有啲不一致嘅情況咧？你自己呢個點睇啊？ 直情係不一致啦！我哋所以法改會咧喺即係提出呢個沒有保護罪，同時咧都已經要求政府咧去考慮要加翻第27条嗰個虐待虐兒嗰條控罪嘅最高刑罰，去到15年。嗱、我會咁樣講嘅，雖然法改會咧就提議15、20，同埋由10加到15，但係去到立法會咧，其實咧。當立法會去審視呢條條例咧，佢哋如果覺得係仍然都太低嘅，佢哋可以提高嘅喎。呢個係法改會嘅提議，因為最主要一樣嘢咧就係保護兒沒有保護罪咧，係證明唔到邊個人令到如果死亡嘅話，係嗰個人係嗰、那個被告人啊，唔係告緊佢謀殺嘅。因為控方都冇辦法證明，咁所以咧，我哋當然去考慮嗰時咧，曾經何時都諗過係咪應該跟翻終身監禁咧？咁但係頭先我講過一點啦，呢、這個人係冇證據話佢係嗰個施襲者嚟嘅，咁喺咁嘅情況咧，終身監禁又係咪可能過咗籠咧？ OK。另外我就見今次嗰個 BB 女嘅親生媽媽啦，佢就即係話交俾佢個朋友照顧啦。咁其實話初期個媽媽都有探過 BB 女嘅，後屘就越嚟越少。話當時探嘅時候咧，個媽媽已經話係不時發現個女咧身上有一啲瘀傷啊、擦損啊等。嗱，其實呢個情況如果日後有咗沒有保護罪嘅話，呢、這個媽媽會唔會可能係跌入呢個範圍？就係佢發現一啲情況，但係又冇。特別到去提出嚟或者免到呢個小朋友受傷，咁而家好明顯啦，去到死亡就係一個嚴重受傷啦。咁佢會唔會日後都有一個刑事責任，就係因為有呢個沒有保護罪 嘅？咁咧，如果你問我有冇可能，我答案就話有可能。個控罪咧，那個沒有保護罪咧，就話控方要證明被告人係知道或者有合 理理由相信啊，咁咧就有啲非法嘅行為或者忽略咧，而導致受害人受到嚴重受傷嘅風險。咁好啦，咁如果套用翻喺呢件案啊，咁證據我真係唔係太清楚啦。咁我知道咧就係媽媽咧係被拘捕過嘅嚇。咁個問題咧，媽媽係有權行使佢執物權嘅。啊，咁如果佢有講過話，我見過啊，咁但係咧，見到嗰啲傷係啲乜嘢傷咧？啊，如果你話膝頭哥損咗或者個手損咗嘅，啊，咁呢啲係咪一啲喺即係呢啲好特別嘅傷，而令到個媽媽會有合理理由相信啊，佢係被虐咧？咁呢啲咧就係、是、要取證嗰陣時咧，咁究竟控方能夠證明個媽媽知道嗰個問題嘅嚴重性去到邊度嘛？就咁有傷一啲擦損，即係一啲普傷咧，咁唔足夠令到嗰個人有刑罪，有刑責嘅，係一啲唔能夠合理解釋到嘅傷勢啊，咁加埋喺似乎咧，就係媽媽唔係經常去探望嗰個 B B 嘅，嚇咁呢度咪又係另外一樣嘢。控方如果要告個媽媽喺用沒有保護罪咧，亦都係有個問題喺呢度嘅。 OK。好啊，唔该晒洪允信，多谢你同我哋解释咗咁多。洪允信咧就系法改会导致或任由儿童或易受伤害成年人死亡个案小组委员会嘅成员嚟嘅，同我哋讲到今次呢个案件涉及一对情侣嘅，就系、是即係喺照顧佢嘅朋友嗰個22个月大嘅女嬰嘅時候啦，咁有虐待嘅過程啦，咁而家就係、是因為認罪，所以佢就判囚5年4个月。你又點睇？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咧講下尋日嘅一個有關於野豬嘅行動啊。漁護署其實喺上個禮拜咧就宣布話會捕捉啦，同埋人道處理一啲市區出沒嘅野豬嘅。咁見到尋晚啦，就署方嘅漁護署就係首次出動係捉呢啲野豬。咁就见到喺过程之中咧，渔护署亦都法稿亦都提到，就话寻晚8点开始咧喺深湾道有一个嘅捕捉行动啦，兽医用麻醉枪捕捉个七头嘅野猪，并且注射药物人道毁灭行动，去到10点完成。见到有啲关注组嘅成员咧，都有留意到成个捉野猪嘅情况嘅，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先。有香港野猪关注组干事黄浩然，早晨。 早晨啊，各位。 早晨，黄浩然。我想问你系咪喺寻日深湾道嗰个点系现场观察定系点啊？ 系，咁寻日我哋喺嗰个现场度观察啦，咁就见到位数都有10多名嘅渔护署人员啦，再加埋警员啦，警员都有6-7名嘅，咁就至少6-7名啦。咁就围封咗深湾道，跟住就见到渔护署嘅人员咧就掉一啲嘅面包落地下咧。去引啲豬落嚟嘅，咁呢個方法咧，我哋會覺得係非常之卑鄙啦，因為係呢個係一個誘殺噶嘛，即係用利誘去殺死啲野豬啊嘛。咁我諗即係冇一個嘅地方或者國家啦嘅政府係會主動掉一啲嘅麵包碎落地下引啲野豬過嚟食，因為呢樣嘢咧其實係嚴重咁改變咗野豬嘅習性啊嘛。本身可能有啲野豬，而家個政策就係話你落到嚟市區嘅野豬。就要殺，咁當然我哋覺得唔合理啦。但係漁護署咁嘅做法咧，就係正正改變咗一啲野豬，係啲咩野豬咧？本身可能有啲係留喺山上面嘅，唔會習慣餵食食人餵食嘅食物嘅野豬咧，走到落嚟，變相咧係用誘殺嘅方式咧，其實同狩獵隊咧嘅嗰個嘅意義咧係不相伯仲嘅。同埋即係你一方面你引一啲嘅教育小冊子或者投放資源去教育公眾話要見到野豬唔好喂啊，咁但係你就自打嘴巴，自己喺行動裏面咧就改變野豬嘅習性。我想問即係日後嚟講，你點會有公信力去教育一啲嘅市民，教育一啲嘅小朋友，為我哋要尊重動物啦、 我哋要唔好位置佢啊。其實你已經係做緊一啲嘅反面嘅教材。 黃、鴻賢啊，但我想問咧，會唔會呢啲野豬本身嘅習性已經係改變咗？如果佢哋係繼續係驚人嘅，理論上你就咁喂佢都未必衝落嚟，可能佢哋就已經習慣咗有人喂，本身已經係習性改變咗，就未必係漁護署呢個行動改變佢習性咧。會唔會 係 咁？ 當然有部分咧，當然就係習慣咗，可能俾人哋喂住，咁唔怕就走到落嚟。但係我哋都唔排除有好多嘅喂，可能都係會驚人，或者純粹都會有啲怕事。其實你即係有啲膽小啦。但如果你咁樣繼續去攞麵包嚟飲啲豬嘅話咧，其實你係變相咧鼓勵咗佢落嚟市區嘛，係啊。你一定會總有部分嘅野豬本身係可能好怕人嘅，你都即係唔敢落市區。你而家咁樣去做嘅話咧，我諗係係一個嘅文明嘅倒退咯。因為2017年漁護署講緊做一啲嘅避孕捕捉絕育放回嘅計劃，大約幾個禮拜前，我同一個地點漁護署即係亦都俾我哋保育即係動保嘅團體去監察啦，佢哋進行一個捕捉避孕絕育嘅放回計劃。事隔唔夠一個月，同一個地點，你竟然用全世界最卑劣嘅手段去處死一啲嘅野豬，即係我想問，究竟漁護署點解你可以推行個政策係咁急促，亦都冇諮詢期、冇冷靜期，俾一啲習慣餵飼野豬嘅市民咧去改變佢本身嘅習慣嘅？咁係咯，亦都即係譬如話喺今昨日嘅行動裏面，即係你一開始就已經去。我哋即係觀察裏面啦，一開始已經你就做一啲嘅麻醉並且人道毀滅，點解你唔會俾一啲嘅時間或者一啲嘅冷靜期俾一啲嘅義工動物團體降翻啲豬上山啦？況且我哋尋日見到你去做所謂嘅人道毀滅咧，係非常之隱蔽喺啲地方，係咪真係唔見得光，定係還是覺得你自己做嘅嘢係唔俾傳媒啊市民見得到嘅咧？ 係啦，黃鴻賢，我想問，因為我見漁護署署長梁兆輝咧喺接受明報嘅查詢嘅時候咧，佢提到話點解喺深灣道嘅野豬嗰、那個即係個行動咧？佢話佢哋啲野豬每晚都喺嗰度走落嚟嘅。咁啊，當佢哋走到山邊咧，就需要引佢哋去到一個可控制範圍，再放麻醉槍先可以捕捉。咁否則佢哋就會走上山啦，冇辦法揾到啦。咁呢個就佢哋有個解釋點解用一個即係所謂好似引誘或者放一啲食物落嚟引啲野豬嘅方法，喺一個可控制範圍。呢、這個係咪都係合理嘅解釋咧？你自己覺得即係可能都 當然係完全。無理嘅，因為你既然有咁多資源去做呢啲嘅所謂麻醉，或者去所謂人道毀滅啦，點解你唔可以投放啲資源驅趕翻啲豬上山，先諗下一步嘅行動呢？即係其實點解其實之前嘅或者教育工作或者資源上面，你可唔可以增加推行一啲嘅捕捉絕育放回計劃咧？甚至加強人手去巡查？點解一下子要跳到呢一步咧？我就係覺得非常之懷疑。 即係我意思，我意思係咧，頭先你話點解佢哋要用食物去引？咁我就話俾你聽，佢哋一個解釋就話，因為要引佢哋一個可控制範圍，然後先至放麻醉槍。佢哋有個咁嘅解釋嘅。咁呢個解唔解答到你頭先話用點解用引誘嘅方式？ 完全即係本身佢掉麵包呢個行為已經即係用食物嚟引誘咧，已經係錯嘅。因為其實before 或者喺做呢個動作之前。其實有好多可行嘅選擇，唔係用一個誘殺嘅方式去放到，即係可能我其實我唔理會佢是否一個安全嘅地點啊，我係講緊佢嗰個措施上面咧，其實有好多湊效嘅方法可以做嘅。咁我哋認同處方其實或者政府一樣嘢，就係我哋係唔好去餵飼野生動物嘅，亦都即係呼籲緊身邊嘅習慣餵飼野生動物嘅市民咧。唔好再去喂啦，呢個係一個嘅主因，令到佢落到市區。 佢另外亦都回應到嘅時候都講到就話而家咧。其實喺2017年已經做嗰啲絕育啊、搬遷嗰啲，咁令到啲黑點減少咗啦，野豬黑點，咁啊90個減到60個，而家去到臨界點，就話即使教育執法咧，啲餵豬者都會繼續餵嘅，咁亦都話啲豬咧係已經唔驚人啦，大搖大擺啦，咁冇辦法再等去慢慢教育嘅。其實係咪而家再去教育咧？先都話提到即繼續應該要做教育啦，等等，係咪而家再教育已經係太遲咧？同埋豬嘅習性改變咗，係咪冇得再令到佢習性變翻係怕人匿喺山上面嘅咧？佢呢個講法又點？ 其實教育是一個很長遠的一樣東西，即其實短暫我們不反對增加一個的罰則或者加強這個的禁衛區，但沒理由一下子就要去到講打打殺殺的這樣東西。我們覺得其實整個問題呢，其實是一個的資源問題和管理的問題。當然大部分我不可以說政府，當然有些就是餵豬的市民太過錫豬，習慣了去餵，我哋都覺得係反對嘅呢樣嘢。咁但係問題係政府會唔會喺即係事先即係話你決定人道毀滅之前，除咗冇諮詢觀眾啦， 公眾啦，咁點解唔可以再投放啲資源推行一個全球？其實佢2017年做得好好㗎，係啊，這個嘅捕捉避孕絕育野豬嘅放回嘅計劃咧，其實得到唔少市民嘅掌聲啦，亦都全球第一個地方去做呢樣嘢嘅。咁我哋動物團體市民都會覺得，喂，係一個和平理性嘅方法去排解人同豬嘅衝突喎，點解你而家倒行逆施180度轉變咧，就要去殺咧？係即係淪為國際嘅笑柄同埋。公信力如何處理，以後怎樣可以說服人呢？即係呢樣嘢。 嗯，但你同唔同意而家仲有一個慢慢教育嘅方式，的確係好難即時令到啲野豬可能騷擾一啲居民嘅情況可以改善？ 我同意嘅，所以就其實要有好多嘅措施，但係並不是要去血腥屠殺一啲野豬嘅措施啦。我係咯，即係正如我之前所講，可能增加呢個嘅資源去推行呢個避孕絕育放回計劃啦，教育公眾啦，改善垃圾桶嘅設計啦，甚至可能增加資源咧去增加一啲嘅動物嘅通道啊、天橋啊，俾一啲嘅動物安全過到呢啲馬路啊、繁忙嘅馬路等等，去減少咗豬同人因為即係車禍啊、意外發生啦而受傷嘅。 Okay. 其實整體嚟講咧，其實成個政策咧係冇咧將我哋嘅動物咧放入去一個考量嘅範圍裡面，所以各城市嘅規劃咧，我哋覺得係需要咧真真正正正視動物嘅。 嗯，昨晚就係即係第一次有一個出動行動去捉一啲野豬啦，嚟緊你哋會點樣跟進咧？同埋之前你哋都有個聯署噶嘛，有冇話因為個聯署再同漁護署有啲咩聯繫咁？ 係，咁其實好多傳媒都知道我哋嘅訴求噶啦，咁我哋都再強調一次，最重要就係其實就叫市民唔好去餵豬先啦。而家咁我哋即係唔係話完全要去對著政府嚟講，但係有一點我哋覺得係因為市民為自令到啲豬落多咗嚟啦，同時間咧，我哋希望呢個要求啦，漁護署署長啦，同埋陳肇始咧，去同我哋動物團體同埋愛護動物嘅市民咧，去會面啦，去商討會唔會設立一啲嘅冷靜期啊、過渡期啦，去讓呢個措施唔好推行得太過急速咧。 OK， 係啦，咁我哋就係想呢樣嘢。 好啊，唔該曬黃浩然，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浩然咧就係香港野豬關注組嘅幹事嚟嘅，講到咧就係關注呢個新嘅政策啦，漁護署就係上個禮拜啦就已經宣布啦，會捕捉同埋人道去處理市區一啲出沒嘅野豬。咁尋日咧就首先喺呢一個嘅深灣道咧有一個捉野豬嘅行動。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轉頭再傾。 果外包装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并且已经寄抵香港。咁初步得悉，该包裹喺本月7号由内蒙古寄出，本月13号送抵香港收件人地址。收件人签收之后，随即弃置外包装，并且已经清洗包裹入面嘅衣服。而卫生防护中心已经系建议货仓嘅营运者应该注意恒常消毒环境，咁并且喺该货仓采集咗环境样本检测，全部呈阴性。成报报道， 明报嘅相关报道就访问咗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佢表示现时内蒙正爆疫，可能系包装人员咳嗽导致污染货品包裹。如果佢嘅病毒数值好高，介乎30几到40，即系病毒量低，就无需担心。相信市民经接触货品感染嘅风险不高。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烈文指出，新冠病毒在過去試驗中能夠在紙和膠紙物件存活幾個鐘頭以及1-2日，又指目前未發現過有人處理物件之後感染新冠病毒，認為風險相對低。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本港上個星期相繼錄得3宗國泰貨機機師確診。據了解，國泰正係考慮將部分機組人員搬離香港基地，從而安排機師在外地換班，逗留香港期間就以閉環式運作，不會進入香港社區。國泰昨日透露，正是研究各個方案，並且正是諮詢機師參加短暫延長執勤模式的意見。根據有關的模式，機師執勤由香港出發的航班之後，需要執勤由外地出發的一系列航班，為期2至4個月。消息說政府正是同國泰商討延長執勤機師回港的檢疫安排。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日前通過建議，批准科興疫苗的適用接種年齡降低到3至17歲兒童。消息透露，衛生署轄下的聯合科學委員會最快明天開會，釐定接種科興疫苗的優先組別，最快同日公布。大公報報導。 信報報導，政府早前修例禁止市民呼籲他人投白票或者廢票，廉政公署在上個星期二首度引例拘捕3個人。 廉署话已经收到六宗相关投诉，但系未有透露有几多人被捕或者被控，亦都冇直接回应违例嘅准则，只系话难以一概而论。又表示下个月立法会选举投票日，廉署首次总动员大约800人到前线执法，包括喺票站处理投诉。信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外佣跳工潮持續，今年頭10個月，入境處拒絕批准1784宗外佣簽證申請，比去年全年增加超過4倍。針對跳工的情況，該處調配更多人員處理。入境處呼籲外佣和僱主在終止合約的時候，可以盡量提供原因和詳情，共同遏止因為濫用措施而引致的跳工情況。《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国泰昨日起要求免检疫机组人员头3日每日最多离开家2小时。医学界批评是唔汤唔水，输入的风险明显，建议集中到酒店隔离，并且提前打第3针疫苗。国泰和联邦快递已经不约而同因应最新的防疫要求调整本地人手安排，当局必须尽早同业界协调，以防止圣诞物流高峰期会出乱子。《经济日报》社评， 成报社论：内蒙古一份寄嚟香港的包裹外包装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并且已寄抵香港。虽然专家指出，在非冷冻的环境下，新冠病毒难以存活超过几日，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因为物流上一时之失而令到新冠肺炎进入社区，实在不值。政府应当加强对包裹或者货物的新冠病毒检测，以策安全。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讲到，停办2年的香港单车节和维港道海泳将会复办。随着疫情持续缓和，有序复办文化体育盛事的活动，既为香港注入动感活力和消费动力，亦都向国际展示香港成功控疫，值得期待和推动。社评话，主办者必须将严密防疫的规定执行好，参与者要充分配合，政府更加要做好监管，严防引发群组爆发。文汇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中美元首视像峰会结束，两国随即宣布放宽记者签证限制，并且成立4个工作组跟进两国领袖对一些问题的意见。社论话是良好的开端，但并未足够。双方需致力推动全面恢复经济、文化、学术交流，促进相互了解，消除偏见，中美关系才有望重回正轨。《星岛日报》社论。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喺新界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波地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波地路一段咧比较车多。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之恋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荃湾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界限街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浸会桥面。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丹桂村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富泰村啊。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丹桂村嘅坏车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富泰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排到去东港中心，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电话机楼，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亚街路街一段就挤塞，车龙在太平道对出。在新界象鼻山路去全景围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象山村，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训练班的新秀主持罗家荣，加入政坛已经两年，今年有机会做新秀主持，是我成长过程中值得感恩的一页。作为一个在香港成长的青年，感谢这个节目给我一个平台，去为香港社会时事发声，升华我和香港社会的联系。 政坛新秀训练班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2021年11月18日，情侣虐待22个月大女婴，分别判囚5年4个月。 新增3宗输入个案，有内蒙古寄出邮包，包装样本检测呈阳性。 渔护署兽医深湾道用麻醉枪捕获7头野猪，以药物人道毁灭。 欧盟将向滞留白俄边境难民提供食物等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咧，渔护署就讲到话，因为日益严重嘅野猪滋扰问题，咁所以就会定期捕捉喺市区出没嘅野猪，并且将一啲捕获嘅野猪咧系人道毁灭嘅。咁上个星期就已经宣布咗有呢个咁嘅新做法啦。咁见到咧，渔护署寻日咧，寻晚啊，就系首次出动去捉呢啲野猪，就喺呢一个嘅深湾道近住海洋公园水上乐园嗰边嘅入口啊，咁就捉到话有7只嘅野猪，亦都系被即场咧注入药物咧，系人道毁灭嘅。咁啊，其中咧，大家都留意到嗰、那个捕捉嘅方式咧，就系、是、用一啲嘅面包啦、面包嘅皮啦，去引诱咧山上面嗰啲野猪咧系走落嚟，咁然后咧就再做一个嘅捕捉嘅。咁成个嘅情况、成个行动或者成个成效系点咧？请一位嘅嘉宾同我哋倾啊！电话旁边咧就有渔农自然护理署助理署长湖自然护理陈坚峰，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 早晨，陈坚峰。咁啊，之前都同你倾过，讲过呢一个嘅政策噶啦。咁啊，见到寻日就有呢个嘅第一次又叫做一个出动捕猪嘅行动。我想知嗰个部署做咗几耐啦，同埋出动咗几多人啊？寻日系。 系啊，主持。咁啊，其实咧就深湾道咧就系、是、咧经常都有人喂饲野猪嘅。咁、所以咧就其实嗰度我哋咧就系、是、2018年咧到今年咧已经做咗12次咧、那个捕捉同搬迁行动。但系咧因为嗰度啲猪咧。做咗咁多次搬遷行動咧，都控制唔到嗰個野豬嗰個滋擾嘅問題，所以我哋就安排咗咧，就尋晚我哋咧就去深灣道嗰度咧進行呢個捕捉嗰啲目標野豬嗰個行動嘅。咁尋晚其實我哋就漁護署處方咧就出咗咧就係20多人去做呢個行動嘅。 嗯，廿幾人有幾多係一啲嘅獸醫啊？ 我哋有3位獸醫啊，咁啊，因為主要獸醫就負責咧就係、是、用麻醉槍咧就係、是、去捕捉嗰个野猪，同埋咧就系将佢人道毁灭咁嘅。 嗯，点睇寻日嗰个行动咧？嗰、那个成效系点啊？见捉到7只野猪、哦。 系啊，其实寻日我哋咧就喺深湾道嗰度咧就捉咗7只野猪嘅。咁嗰度咧就系、是、包括咧就3只雄性嘅野猪啦，同埋4只咧雌性嘅野猪。咁咧佢咧就系、是、重量咧系由50到170公斤，就非常之大只嘅野猪嚟嘅。即系我哋讲紧170公斤嘅野猪嚟嘅。咁呢啲野豬呢其實呢都係喺深灣道嗰度呢就係、是、長期呢已經習慣咗呢係落去呢個民居嘅地方，咁佢對人呢亦都完全呢係冇咗戒心嘅，咁佢呢就係、是、習慣咗喺嗰度出沒呢，咁就造成嗰、那個對公眾嗰個風險呢非常之高嘅。其實 嗯，尋日頭先都問到啦，成個行動其實事前係部署咗幾耐呢？ 我哋事前都部署咗一段時間㗎啦，因為呢、基本上呢即係要部署一個捕捉野豬嘅行動咧，我哋都要睇翻嗰個當時嘅環境，同埋咧當地嘅環境，同埋咧嗰個野豬嘅情況。咁跟住我哋就會安排去進行呢個捕捉嘅行動。咁其實捕捉行動最主要咧 好重要的一樣嘢就係我哋都要注意嗰個環境嘅安全咁樣嘅。 我見你哋話啲野豬黑點咧，其實都成60个嘅喎。咁你哋揀即係尋日揀深灣道呢一個地方咧，係因為近排再收到投訴定係點咧？因為你以你過往嚟講，其實咁多黑點，咁你揀邊個優先都應該有一啲次序啊，啲原因嘅嘛。 我哋而家進行嗰啲行動咧，揀嗰啲地點咧，最主要咧就係揀咧一啲咧真係有大量野豬聚集嘅地方。咁同埋或者有啲曾經傷人或者一啲對公眾構成危險嘅地點嘅，咁深灣道呢個地方呢，就正如我哋所講呢，其實過去幾年我哋做咗好多次呢個捕捉搬遷行動，但係呢嗰個成效呢即係都未能夠控制到嗰個野豬嘅滋擾。嗰度呢其實嗰個深灣道嘅地方有好大群嘅野豬出沒，講緊係30-40只嘅。咁我諗大家之前都可能有啲睇過一啲片段呢，就幾十隻野豬追的士呢，就係嗰個地方嚟嘅。咁同埋琴日我哋嘅行動呢，亦都係呢捕獲嗰7只野豬呢，其實我哋要睇返呢，有4只呢係被搬遷過嘅，即是話呢佢搬遷咗仍然係呢去返呢個市區深灣道呢個地方呢係出沒。 搬去邊呀？當時係 我哋搬咗係郊野公園一啲偏遠嘅郊野公園嘅地方嘅，咁但係呢佢就仍然係落返去嗰、那個深灣道嗰個地方，咁繼續喺嗰度聚集嘅。 即搬去其他區嘅郊野公園啊？ 係啦。 知唔知喺邊度啊？當時 其實港島區其他嘅郊野公園咧，即係都遠離嗰個地方嘅。咁但係咧，因為野豬咧，佢搬咗之後咧，有機會咧係翻去原本嘅地方。 七隻嘅野豬啦，尋日捉到並且係即係人道毀滅咗啦，算唔算達到你哋尋日行動嘅目標咧？ 都達到我哋目標，因為其實我哋主要捕捉嗰個行動咧，最主要係想減少咧嗰個地方嘅野豬嘅數目啦。咁同埋咧就係、去將嗰個野豬嘅滋擾咧去減少嘅。咁其實即係呢度我哋都想提咧，即係亦都我知道有人亦都話我哋點解用呢、這個食物去誘捕嗰啲野豬啊？咁其實咧，我想咧呢個澄清咧，其實琴日我哋嘅行動咧。最主要咧係針對一啲目標嘅野豬，咁嗰啲目標嘅野豬咧已經長期習慣咧俾人餵飼同埋咧問人攞嘢食嘅，咁所以我哋個行動咧餵飼嗰啲目標嘅野豬咧，我係用嚟作為個目的係捕捉嘅，咁唔會咧增加嗰個野豬嘅滋擾啦，或者改變佢習性，因為佢已經係習慣咗俾人餵飼。其實尋日嘅行動，我哋咧頭先所講，我哋處方有20几人去做，警方亦都好多人。當時亦都好多傳媒喺度，但係啲豬咧仍然都係唔怕人，對人完全失去戒心。佢係啲豬係基本上係自己走咗落去個馬路嗰度。咁我哋咧係利用一啲食物咧，就係、是、去餵自己目標嘅豬咧，跟住作出個捕捉嘅。 所以理論上，我想知道就係尋日用呢個食物去引誘佢哋去一個指定地點嘅時候啦，就引咗啲豬落嚟啦。但係之前佢哋本身喺山上面嘅嘛，啲豬係咪？ 其實咧，佢咧喺山上邊咧，佢每晚咧咁上下時候咧，佢就會走落嚟。尋晚亦都係同一個情況。其實我哋喺琴日安排嗰個行動嗰時咧，我哋就等緊啲豬落嚟。咁跟住咧就大概8点打後咧，其實嗰啲豬咧已經走咗落嚟咧，係去呢個深灣道嘅地方。咁所以我哋就隨即咧進行嗰個行動啦。 但係其實如果唔引啲豬會唔會唔落嚟咧？ 唔會，佢慢慢都落嚟，因為其實。我哋部署呢個行動嗰陣時咧，其實我哋過去嘅段時間咧都有去嗰度咧進行觀察同埋記錄嘅。其實佢就晚晚差唔多同一個時間咧都會落嚟深灣道呢度咧，就係攞嘢食嘅。 我見有啲即係關注野豬或者動物保護嘅團體都比較關注頭先嗰個做法啦，即係用一啲食物去吸引啲野豬。不過你頭先就話其實啲豬本身自己都會落嚟嘅咁。佢哋嘅形容譬如就係話處死野豬啦，亦都講到話係用啲陷阱去做啦，覺得個做法係卑劣啦。咁亦都有一啲團體就形容係個過程係極不人道啊等等咁樣。你點回應呢啲講法咧？ 其實我哋係用一個非常之人道嘅方式咧去處理嗰啲目標嘅野豬嘅。咁主要其實我哋就將嗰啲用一個麻醉槍去捕獵咗個野豬之後咧，跟住咧我哋就會用藥物咧幫佢做人道嘅毀滅嘅。咁其實我想講翻咧，即係處理野豬嗰個問題咧，其實咧世界各地咧一般嚟講係用獵殺嘅方式去減少野豬嗰個數目同埋控制野豬嘅滋擾嘅。咁而家我哋用呢個方式咧，即係用麻醉槍跟住再注射藥物咧，係一個人道嘅處理嘅方式嚟嘅。 因为从一啲片段都睇到，譬如喺个过程打完麻醉枪之后，嗰啲野猪都见到佢挣扎啦、瞓低啦，咁然后有啲有流血嘅情况啦，咁大家想象出嚟人道毁灭应该就系一个令到佢哋冇咁多痛苦嘅一个死亡嘅方法噶嘛。但系过程中都见到呢一啲即系挣扎啊、流血嗰啲，会唔会系未必达到你哋人道嗰个目的咧？ 其实我哋用呢个麻醉药咧去打嗰个野猪咧，其实基本上佢咧好快咧，佢已经系咧会麻醉咗嘅。咁麻醉咗之后咧，我哋亦都会咧系基本上即时咧就会注射药物咧去做嗰个人道毁灭嗰个过程。咁所以基本上咧嗰个野猪系喺一个人道处理嘅方式底下咧，我哋系处理咗佢嘅。 即係都覺得個人道嘅程度係夠嘅，覺得 係啊。 我想知道日後係咪都係繼續用呢、這個用一個食物嘅叫做引誘佢哋嘅方法啦。我見你就話即係想集中佢哋一個位，都知道佢哋本身每晚都行落嚟㗎啦。咁係咪繼續會用呢個方法，定係都會再檢討呢？因為有比較多嘅反應都。 其實咧就睇翻唔同地點咧個情況嘅。咁一般嚟講咧，因為而家我哋個目標嘅野豬咧就係、是、一啲佢經常咧就習慣咗嚟民居或者市區嘅地方嘅野豬，呢啲野豬咧基本上咧就係、是、已經習慣咗咧係人嘅位置嘅，咁所以咧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去捕捉啲野豬咧都有都大部分情況都係會用一啲食物去餵飼嗰啲目標嘅野豬，跟住就捕捉咗佢嘅。 你點睇嗰啲即係譬如野豬關注組咧？佢哋都頭先講到佢哋批評你哋用食物引誘嘅方法啦，佢都質疑漁護署日後點樣再教育公眾去唔好餵野豬咧？你哋竟然用餵野豬嘅方法去引啲野豬咁，點睇佢哋呢個講法咧？ 其實我覺得有啲混淆視聽嘅，因為其實咧嗰啲野豬咧已經係習慣俾人餵飼，而家我哋係捕捉一啲目標嘅野豬，我哋唔係去餵飼呢啲野豬，咁同咧去餵飼野豬咧係兩樣事嚟嘅。咁同埋咧，即係我亦都頭先都聽到有嘉賓講啦，即係話我哋係咪去誘捕一啲野豬，等佢改變佢習性，跟住然後去捉咗佢咧？我想話喺野生環境入面唔係好習慣去民居覓食嗰啲野豬咧，我哋係唔會誘捕佢嘅。而家呢啲野豬咧已經係習慣咗咧去呢啲市區嘅地方，咁向人攞嘢食啊咁樣。咁我哋其實嗰個行動咧，只不過係咧去捕捉嗰個野豬，並唔係咧去餵飼啲野豬咯。 我見其實漁護署咧之前喺譬如南區區議會咧都有回應到野豬個問題啦。咁你哋嘅講法就話處理呢啲野豬嘅滋擾投訴嗰陣咧，漁護署首先就會揾出一啲吸引野豬嘅食物來源，例如係啲咩咧，就係餵飼啦，或者啲處理不當嘅户外垃圾啦。咁今次呢個點其實你哋有冇即係除咗係用一個人道方式處理啲野豬之外，都有打擊嗰個來源，就係、是、有人餵野豬呢個問題咧，有冇加強執法咧？ 其實我哋都有嘅，因為其實我哋知道咧呢個地方咧都係咧有人經常去餵飼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聯同有關嘅部門咧，亦都作出一啲咧執法嘅行動嘅，咁去打擊呢個餵飼。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都曾經提過咧，就係、是、呢個野豬好大嘅問題咧，就好多人去餵飼，所以其實我哋一直咧都呼籲咧市民咧喺無論喺任何情況之下咧，都唔好去餵野豬。因為實在是非常之危險，亦都會令到嗰啲野豬咧習慣走出市區。咁同埋其實野豬咧亦都有機會咧傳播一啲人畜共通嘅疾病嘅。咁所以咧就係我哋都再次呼籲咧市民咧就唔好再餵野豬啦。 但有冇加強執法咧？或者好似呢個定期行動處理野豬咁樣，都會有啲加強。 我哋會加強執法，咁同埋咧，其實我哋亦都而家咧喺度咧探討緊咧，去將嗰個禁餵區咧就禁止餵。野生動物的禁衛區去擴大和加重個罰則，即係餵飼動物的罰則嘅。 會唔會好似剛才我所講，就係、是、一啲定期，譬如而家人道處理野豬的方法，喺執法行動方面都話定期每個月都有個目標。譬如之前講話五次處理啲人道處理野豬，咁嚟緊執法行動會加強到目標有幾多次咁樣？ 冇錯，嗰、那個執法行動嗰陣，我哋會加強嘅。咁特別喺禁衞區嗰度啦。咁但係因為好多黑點咧，其實就唔係個禁衞區嗰度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而家咧就研究緊去加大嗰個禁衞區，同埋將個罰則咧再提高啲。咁係希望有個阻嚇性，亦都希望啲市民咧唔好再去為呢個野豬為自己帶嚟危險，亦都影響其他人咯。 野豬關注組都頭先同佢哋訪問啦，佢都有提到話，覺得今次個新措施嚟得好急啦，係咪應該啲冷靜期，或者令到佢哋可以讓啲野豬可以翻返上山上面，即係唔好咁容易走翻落嚟咁。成個行動，你覺得 即係嚟得太急，或者同佢哋或者公眾要接受或者要商討呢件事都比較少，尤其是一啲動保團體。另外佢哋都提到話用翻絕育嗰個方法，覺得係好嘅喎，呢個方式又點睇咧？ 係其實我哋嗰個捕捉同避孕搬遷計劃咧，已經2017年年底推出嘅，已經做咗幾年。咁但係我哋發覺咧，嗰個計劃咧都係追唔上嗰個野豬繁殖嘅速度啦。咁所以咧就大量嘅野豬咧繼續喺個市區嗰度一啲黑點嗰度聚集同埋食嘢，咁啊造成相當嘅滋擾。咁亦都係帶嚟咧呢個對公眾同埋道路嘅使用者嘅構成一啲潛在嘅危險。所以我哋咧係決定咧係會進行呢個野豬捕捉同埋人道毀滅呢個行動。咁其實呢一個咧，我哋已經係咧就唔可以話即係有啲人士就話我哋再等一等先啦，咁樣只係一個冷靜期啦。咁我想呢度提出咧，就係話呢個人道毀滅野豬呢個行動咧係有迫切性嘅，因為咧已經有好多嘅情況咧出現咧呢個野豬咧攻擊呢個市民嘅情況。咁我想講過去10年咧，總共有36宗野豬傷人嘅個案，咁其中咧大部分咧係呢幾年發生嘅。咁牽涉嘅傷者有47個，咁亦都係喺呢36宗野豬傷人個案入面咧，有差不多一大半咧係啲野豬係主動去搶啲人嘅嘢食，或者係去佢以為有嘢食咧去咬傷嘅人嘅。咁我哋係咪仲係去等啲人餵嘢食，跟住等個情況改善先至去行動咧？咁我認為咧就係、為咗保障市民嘅安全咧，我哋係要好果斷去做呢一個野豬嘅捕捉嘅行動嘅。 頭先講話絕育嗰個嘅方法啦，咁啊係咪無論如何都唔會再考慮會復常翻做翻嘅？ 嗰、那個我哋已經暫停咗噶啦，因為基本上而家我哋就會採取呢、這、一個野豬捕捉同埋人道毀滅嗰、那個、措施去做嘅。 啲動保團體都話，即係之前有啲聯署咧都要求見面啦，會唔會同佢哋見面再解釋多啲咧？又 其實我哋已經將我哋行動咧講得好清楚噶啦，咁嗰、那個目標亦都非常之清楚啦，咁所以就我哋會係繼續去做我哋呢一個野豬捕捉同埋人道毀滅呢一個行動啦。 過去呢段時間，你覺得即係頭先都講到有一啲野豬傷人嘅情況咧，都繼續有人係餵啲野豬啦。係邊度出咗問題咧？應該就未必係野豬自己主動有問題嘅，係啲人去餵佢嘛？係咪啲教育嘅策略出咗問題定點？ 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咧就之前我哋一路有進行呢個公眾嘅教育嘅，咁呢度咧我哋會更加加強啲啦。咁另外即係頭先我哋都提到係我哋研究緊擴大嗰個禁餵區同埋加重嘅罰則，希望打擊呢啲咁嘅餵飼嘅活動。咁所以其實我哋咧亦都係多次咧呼籲啲市民咧唔好即係誤解咗，即係當啲野豬係寵物，覺得佢哋冇嘢食好可憐去餵佢，其實咧並唔係咁嘅情況嘅所以我哋希望市民唔好再去喂野豬咯。 好啊，另外我想問咧，見到之前話漁護署個網站係咪將野豬列咗做一個受保護野生動物，跟住後屘又話刪除咗，其實係唔係受保護野生動物 嘅？野豬咧並唔係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入邊咧所列嘅受保護嘅野生動物嚟嘅。 咁點解會錯咗嘅？喺嗰個官方網站度， 其實嗰個網站嗰度咧就將受保護動物同埋咧野豬嗰啲介紹咧就擺咗同一頁度，咁令人咧有個誤解咧，以為係野豬係受保護嘅。其實咧，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咧，野豬並唔係嗰個受保護嘅野生動物嚟嘅。 所以個資料係冇錯，係混淆咗啫。 係啦，即係，所以我哋收尾都修正翻啦，即係唔想令到市民誤解咗啦。 OK， 好啊，唔該曬陳堅峰，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堅峰就係漁農自然護理處助理處長括弧自然護理，講到野豬嘅一個嘅新措施啦，就係話如果佢哋喺市區出沒咧，會捉佢同埋會有啲人道嘅方式去處理嘅。咁尋晚就係第一次有行動，你又點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 特区政府凌晨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美国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报告中的多项不实指控。发言人强调，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社会得以由乱转治。法例实施之后，香港的金融市场维持稳定，金融服务业前景仍然极佳。另外，为确保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符合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区的实际情况，另外国者治港原则得以全面落实，完善选举制度是及时和必须。发言人又绝不认同报告无理质疑香港特区的检控决定和司法独立性。特区政府再次促请美国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任何利用香港干预国家内政的企图都不会得逞。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宗是来自本土，其中辽宁大连有5宗，云南德宏泰族景颇族自治州有1宗。境外输入个案有29宗，分布在天津、上海和广东等地，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个案。新增的27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都是由境外输入。内地至今有98403人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92534人康复出院。南韩新增329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其中3272宗是社区感染，累积406065人确诊。另外新增29名患者死亡，累积死亡病例3187宗。南韩月初开始放宽疫情限制措施，逐步恢复大流行前的生活，并计划出年2月底之前进一步解除限制。卫生当局警告，如果目前感染个案增加的趋势持续，可能无法继续推进计划。疾病管理当局推出新系统，每星期评估疫情风险水平，并决定是不是继续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一名的士乘客涉嫌贩毒被捕，警方在行动中检获市值大约82000元的毒品。警方昨晚在深水埗截查一架的士，并在一名18岁男乘客身上检获怀疑霹雳可卡因，男乘客被扣留调查。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显著转凉。下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气温降至16度左右。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66点，跌283点，总成交金额7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33点，跌7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1.5跌7.5，阿里巴巴158.3跌6.5，友邦保险85.2跌1毫，美团284.2跌8.4，同道猎聘系13元跌1.4，维珍尼5.15跌3仙，恒腾网络1.9升2.1，中国有赞8.1升3仙，比亚迪股份297元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9，日元114.1，瑞士法郎0.928，加元1.261，人民币6.37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9531点，跌158点。港金报1737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8.79美元，卖出1869.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波地路嘅交通意外仲系未处理好。咁而家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咧一带都系车多。去元朗方向车龙排到去大江部队出，反方向去上村方向咧龙尾就去到锦田邮政局。重复多次咧，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波地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现场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一带都是车多，去元朗方向车龙排到去大江部队出，反方向去上村车龙就去到锦田邮政局。咁至于较早前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近住收费广场曾经有汽车着火噶，咁事件已经处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擎天半岛对出，就系西隧九龙去港岛收费广场嘅汽车着火事件已经处理好，车龙去到擎天半岛。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仲系车多，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咁喺新界方面，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挤塞，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转翻去泽祥街方向咧，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开。大老山公路嗰边嘅龙尾就去到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同埋红磡道大亚街方向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帕金遜快速測試器其實係咩嚟嘅呢？ 帕金遜症嘅患者咧，其實係有年輕化嘅趨勢，而且初期症狀其實係好難發現嘅。 將軍澳香島中學嘅朱子瑩， 可能發現到嘅時候已經係最後期㗎啦。咁所以我哋就好想有一個測試器可以幫助到判斷長者係咪有初步嘅帕金遜症嘅症狀。 逢星期日下午五時， 香港電台第一台， 太陽底下新鮮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2021年11月18日，情侣虐待22个月大女婴，分别判囚5年4个月。 新增3宗输入个案，有内蒙古寄出邮包，包装样本检测呈阳性。 渔护署兽医深湾道用麻醉枪捕获7头野猪，以药物人道毁灭。 欧盟将向滞留白俄边境难民提供食物等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同大家讲到野猪嘅情况啊，咁啊渔护署早前就宣布啦，有一个新嘅做法，就系定期捕捉市区出没嘅野猪，并且将一啲捕获嘅野猪咧系人道毁灭嘅。咁寻日咧就首次喺深湾道嘅行动，咁啊捉咗7只野猪，用药物注射做呢个人道毁灭。咁啊行动8点开始啦，咁啊10点系完成嘅。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邝先生，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请讲。 咁其實呢個消息琴日喺新聞報道聽到漁護署呢一個計劃咧，當時我聽到我都非常之即係憤怒啊！咁既然漁護署咧就琴晚即刻出行動，嗱，當然我明白到凡係野豬野狗，因為我屋企後面好多野狗嘅，咁啊野豬野狗的確佢對附近嘅居民。或许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咁呢个明白嘅。咁但系 用殺害的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咧，呢個係一個斬腳趾避沙蟲。雖然正話漁護處嗰、那個，我唔知咪助理處長啦，啊，即係講嘅，佢講就講到好似言之鑿鑿，即係講到啊，我好大條道理，但佢唔明白生命係點嘅，冇一個人可以控制人同動物嘅生命。呢個係一個我哋信仰嘅一個角度。再者咧，佢有利嗰啲。即係利有嗰啲野豬落嚟， 即係攞嗰啲食物嚟講緊。 係啦，咁你同謀殺有乜分別啊？ 嗯，但佢話啲野豬始終係可能危害到人嘅生命。 係，明白。咁所以佢係要解決個問題。除咗佢話之前做好多絕育性嗰啲嘢，咁如果呢啲方法唔得，就要殺嘅。咁我話俾你咧，香港第一個要殺就係林鄭。 OK， 嗱，不過誒，礦山啦，呢一度都即係殺人咧，呢個係一個犯法嘅行為，我哋都誒即係要講翻呢個野豬嘅情況啦，就唔好話賴到去人嗰度啦。咁啊，仲有謝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蕭生。 係，請講。 係你好，我都係想講下關於野豬個問題啦嚇。咁、當然正話嗰位先生講都啱嘅嚇，即係野豬都係生命。咁但係我覺得佢係都危害到人㗎嘛，咁同埋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呢係要拉嗰啲喂野豬嗰啲人囉，佢哋根本係好心做壞事引曬地落嚟，咁譬如好似警察咁俾佢整到咁傷，咁警察都係一條生命嚟嘅、 謝女士點睇尋日嗰個手法，即係大家都關注就係嗰種食物去即集中漁護署就話集中啲野豬喺一個固定嘅地方，然後就打麻醉槍啦。咁、有啲嘅講法就話好似係引啲野豬落嚟，然後就捉咗佢咁。點睇呢個做法咧？又 其實真係幾難嘅。其實我諗你唔引佢都會嚟啦，係咪嗱？好似佢醫治以後，佢就知道有人會俾嘢佢食，佢都會落嚟噶啦，因為佢已經習慣咗啦。因為之前係有人。每一日都好似定時咁去喂嘢俾佢食啊嘛，咁變咗佢會落嚟咯。咁其實可能而家個數量太多啦。咁如果譬如試一兩次真係殺咗佢哋引咗佢哋，我諗佢哋都唔會嚟，佢哋好聰明嘅，佢知道有人去捉佢，我諗佢哋都唔會嚟。咁同埋喂佢嘅人又唔喂佢，佢哋自然就唔會嚟咯。咁變咗大家。兩邊都會好啲，唔會話呢個去殺佢，呢個去餵佢，咁其實即係都幾滋擾咯。 都其中一點都提到話，即係可能餵佢啲人啦，即係其中一個來源啦，都可能要處理。呢個就係謝女士嘅睇法。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衞生防護中心咧，尋日就公布啊，廣東省衞生健康委員會通報就話，內蒙古自治區咧喺一個恆常檢測入邊咧，就發現一個由內地寄嚟香港嘅一個包裹嘅。外包裝即係個包裝外面咧，就對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咧呈陽性。呢一個情況，係咪即係話可能一啲嘅貨運都可能帶病毒？對於成個傳播感染嘅途徑，對香港有冇啲乜嘢嘅社區影響或威脅嘅風險咧？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醫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林伟信。头先讲到卫生防护中心讲到喺内蒙古嘅寄嚟香港嘅呢一个包裹啦，咁其实就话个收件人咧系13号就收嘅，咁就话应该系7号咧系由内蒙古嗰度寄过嚟嘅。我想问以你评估，其实呢一个包装咧，话呢个包裹咧，点解会有呢啲病毒啦，同埋嗰个感染到一啲接触嘅人嘅机会有几大咧？ 其实最大可能就当然，因为我哋知道内蒙古度有啲疫情啦，即係雖然數字就唔係話即係非常多，但係都比較明顯喺內地而家嚟講。咁當然對社區都有可能有啲傳播啦，都一定係相信係可能喺嗰個包裝嘅過程裏面有啲受感染人士，咁污染咗個包裝嘅表面，咁有啲病毒啦。咁因為咧我哋知道一啲病毒咧，其實可以傳播喺某啲表面咧，其實相當嘅時間嘅。咁唔同嘅表面咧，停留嘅時間就會耐啲。咁我哋知道一啲，譬如話冷凍啦、平滑嘅表面，譬如話金屬啊、塑膠啊，咁嗰啲個病毒傳播時間停留同埋傳播時間可以好耐嘅。咁紙張，譬如如果佢嗰個素材真係講紙張啦，個包裝唔係話膠啊，唔係其他平滑物料嘅話咧，其實佢嗰個傳播嘅時間就相對嚟講少啲嘅。講可能係幾個鐘啦，係嘛？即係好短時間啫。咁但係佢唔傳播就唔係代表我哋唔可以喺嗰個基因檢測嗰度 揾到佢嘛，即係話就算一個病毒嘅屍骸都可能會係偵測到嘅， 咁即係都會係陽性嘅，偵測誒 都會有機會陽性嘅、嗯，就唔係代表佢一定係存活嘅病毒，即係或者可以感染到即係其他人嘅一個病毒嘅一個基因嚇。咁、嗯、變咗佢最有可能就係喺來源地嗰度有一個感染者觸碰咗。將呢啲病毒殘留咗喺啲表面，咁喺個過程裏面呢，雖然有可能其實個病毒個傳活性已經減低或者甚至冇咗啦，咁但係我哋仍然去到嗰個監測點嗰度，即係仍然可以偵測到個病毒基因咁樣解。咁、 嗯、 所以整體如果講緊嗰個材料係講係一啲紙張啊，咁啊或者係啲包裹呢種嘅物料呢，理論上嗰個風險係較低嘅，就唔同。譬如早前都喺內地曾經即係報道過有啲就話可能同一啲冷凍嘅冷凍鏈嘅物流嗰度可能有啲傳播嘅相關，嗰、嗯那個情況有少少唔同嘅理論上。 而家就話因為呢個包裹咧都係曾經留過停留過喺一個本地物流倉嘅貨倉啦，咁亦都喺貨倉嗰度做一啲環境樣本，咁全部都係陰性嘅。咁另外就話因應要求，即係要求一啲可能曾經接觸過個包裹嘅人員咧，以及係收件人咧做檢查，就暫時未話去到隔離咁啦。你覺得檢測係咪都足夠咧？暫時可以喺個風險嘅評估上面。 好似啱啱講啦，因為有傳播嘅風險相對嚟講都係比較低嘅，咁所以我覺得都同意，即係做檢測咧，其實都係已經足夠㗎啦，因為始終嗰個病毒其實隔咗咁多日仲係傳播，其實可能性都較低。你話係咪可以完全即係排除可能性咧？咁即係因為都唔能夠即係唔知道佢個包裹，譬如佢係邊時邊刻係受污染。咁變咗就唔係一定係七日之前咁解啫，或者就係咁變咗就即係如果安全少少，咁啊再檢測埋就保障大啲啦。 嗯，喺一啲貨物啊，尤其是外地或者內地又好啦，嚟嗰啲貨物嘅有冇新冠病毒嗰啲檢測係咪都要需要做咧？你覺得話今次事件之後？ 應該據了解，即係其實係即係政府部門係有即係合場咁樣都會即係做一啲篩查，好似你記得我哋早前有啲個案都係喺啲冷凍食物佢哋包裝裏面揾到啲病毒咁樣啦，咁所以至於你話係咪要所有一啲貨運，即係好似呢個屬於一啲紙張嘅包裹貨物都有咁樣做咧，咁又要視乎嗰個疫情嘅走勢啦，咁即係可能你見到呢個機制都係內地屬於一個監察嘅通報啦嚇。咁譬如話，如果係某啲地區嗰個疫情突然間反彈得好緊要嘅時候，咁可能係對於某啲比較高風險嘅包裝，即係啱啱提過，譬如啲冷凍一啲，譬如塑膠啊，或者係啲凍嗰啲，可能就個監察可能就值得去加強翻嚇，即係啲來源地係比較疫情係比較不受控嘅情況嗰種咯嚇。咁、其餘嘅話咧，就如果係比較低風險嘅情況咧，就未必一定話好值得去再加強翻喺嗰個地方嘅監察。 Okay. 另外想問一下，因為見到話一啲大型嘅運動項目啊，譬如維港泳就話喺下個月啦，12號復辦啦，咁都有啲防疫嘅措施，譬如話比賽之前14日要打曬兩支新冠疫苗啦，活動舉行前48小時內咧要有一個嘅接受由主辦單位安排嘅檢測啦，並且取得陰性結果啦。咁成個防疫你覺得夠唔夠咧？咁即係而家講到話係1500個名額去參賽啦，即係始終都多人啦，同埋游水可能有啲時候都未必戴到口罩，其實上水嗰一下咁有冇機會係即係嗰個感染咧？如果有人確診嘅時候，成個風險又有幾大咧？你點評估呢、這個？ 聽落其實嗰個情況有啲似好似我哋早前即係舉辦嗰個香港山馬拉松咁樣啦。咁我覺得嗰、那個我哋山馬拉松即係都冇咩事啦。咁都冇構成啲咩傳播風險啦。咁當然我哋有時稍稍不同就係我哋即係啱過去有啲所謂基礎員嘅一啲確診嘅個案啦，咁到時候唔知會唔會即係本地有啲零星嘅類似嘅個案發生，咁理論上個風險就較即係舉行三亞嗰陣稍稍高咗啲，咁好似咁講啦，或者同即係馬拉松一樣啊，都係有啲時候係除低咗口罩嘅，咁但係始終嗰個屬於一個好開放一個室外嘅地方啦，咁變咗嗰、那個即係交叉感染風險相對嚟講低嘅，咁要關注就一定係落水前同埋即係上水之後。大家嗰個聚集，佢幾時可以即係戴翻個口罩咧？咁呢個就要，因為呢個就即係我就睇唔到大會就點樣交代，即係譬如會點樣做法啦。即係譬如話， 香港揸馬仲嗰個做法就係即係起跑前都要戴口罩， 嗯、 啊咁啊一完成咗咧就會派翻口罩即刻戴翻。咁游水個項目係咪都可以做到咁樣，或者係即係同埋佢唔好話前後都會有比較多人係聚集喺某啲地方，咁呢個就要留意翻呢一點啦嚇。咁、啊、單車嗰個活動都係一樣啦、啊、因為單車活動嘅人數其實會多啲嘅，你睇到、嗯、即係再夾埋啲工作人員，即係同埋佢比較長嘅距離啦。咁所以咁啊都要加緊翻留意。咁但係整體因為我始終嗰個疫情喺香港嚟講咧，都係即係相對緩和咗好多啦，只係有啲零星嘅一啲同基礎員相關嘅個案。咁如果到時一月或者舉行呢兩個即係項目個日期嗰段時間都係類似咁嘅情況咧，應該整體嘅風險咧，即係有做足啱講嘅所有嘅措施咧，整體風險應該屬於偏低。 好啊，唔該曬林偉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偉信就係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同我哋講到先提到啦，維港泳單車節。講到維港泳啦，而家就係話其實都停辦咗兩年嘅啦，咁就喺下個月10號復辦啦，名額就1500個啦。頭先都提到參賽者有啲防疫措施要做嘅，譬如活动举行之前48小时之内啦，要接受主办单位安排嘅检测啦，攞到阴性结果啦。佢哋比赛啲前21日咧系唔可以系离开香港啦，同埋要打晒针啊等等嘅。咁啊，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有中国香港游泳总会会长黄文超早晨。 系你好， 早晨黄文超，可唔可以讲下头先我讲啲防疫要求系咪主要系我讲嗰啲啊？有冇其他同埋？除了參賽者之外，工作人員是否都要做曬呢啲防疫要求咧？ 係啊，我哋一定要啲工作人員咧，同埋參賽者咧，全部打曬兩針，同埋即係之前嗰十幾日就唔可以，即係唔係話唔叫佢唔好嚟香港，但係即係佢離開就唔嚟得參加咯，係咁啊。 係咯，即係總之個參加資格就係你嗰21日之內，即係參賽之前21日之內就唔可以離開香港啦嚇。 係啦，係啦，係啦，佢哋唔好即係喺外地翻嚟，即係嗰段時間之內咁啊。 我見今次話個名額係1500個，比起2019年啦，就係4000個都少咗超過一半啦。咁個考慮係咩咧？ 嗱，其實咧，即係我哋即係始終都唔想咁少噶啦。跟住到時揸馬都係啦，由70000多就去到10000多。咁但係咧，我哋希望咧，即係今次做咗，譬如即係你唔好咁多人，我哋就做一次叫做在疫情之下可以搞成功它先。那万一我们不知道明年我不知道疫情怎样，但如果是今年成功了，起码明年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希望即是如果是有今年的经验，就希望可以再搞，即是搞返多啲人啦，同埋都政府係可以批准俾我哋啦。 我見分兩個組別㗎喎，你有分競賽組、悠遊組咁。但競賽組就話淨係俾2019年入圍競賽組嗰啲泳手報名，係咪？即譬如我今年而家想新報名就唔可以去競賽組，係咪咁？ 係，因為我哋嗰啲人數都少㗎，競賽組嗰啲，同埋即係比以前係即係冇咁多嘅。咁啊，悠遊組啊多好多，悠遊組差不多佔咗係4%度啦，即係所以變咗係我哋都盡量咧，因為競賽組始終都係啲人咧，雖然喺水裏面啊，喺水裏面我哋都盡量咧就希望人少啲，佢哋即係接觸機會少咯。但係咧就我哋始終我哋渡海泳同呢個揸馬係有啲分別，我渡海泳就喺水裏面，水裏面根據國際世衞嘅講法同埋國際泳聯嘅講法咧，喺海水咧。本身是殺菌的，是應該沒問題的，但當然離開了之後呢，就變成即是離開了水，在水面呢就要一定做翻足所有防疫措施。 但 我們都盡量呢就分組呢，就是快一些由前面，慢一些由後面，變成即是比較上後面追上來，即是碰到前面那些接觸那些就少了。 但我想知道，譬如你游下水，咁你上水嗰下，咁即刻戴翻口罩，咁佢哋嗰啲口罩又点样处理，或者有冇话要即系比赛嘅时候都要保持社交距离啊之类咁嘅？ 正话我所讲咧，即系世卫同埋国际泳联，佢哋都认为喺水游水本身，水有本身系泳池嘅氯气有臭氧，或者海嘅本身亦都有即系海水好多啲杀菌嘅物质喺度嘅。所以游緊唔怕嘅，但亦都係雖然係話佢哋有機會啊，但係我哋盡量減少個機會係俾佢哋大家聚集共作。所以咧，我哋減到咁少嘅人數咧，就希望咧就分階段，同埋即係盡量分遠啲咧，俾佢哋去落。咁啊，碰撞嘅機會係少，即係接觸機會少。 即係總之整體都覺得嗰、那個傳播嘅機會都唔大啦，尤其是喺游緊嗰陣咁。 另外我見尋日咧，你哋都即係報章都引述到你哋提到話，希望啲參加者唔好搞政治咁。我想問係講緊邊一方面咧？同埋所謂唔好搞政治係咩意思啊？講緊 其實我諗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即係就算我哋不嬲，我始終榮總都係奧委會成員之一，亦都係我哋隸屬呢個國際泳聯。咁大家都係同一個大家庭咧，這個國際奧委會佢有一個好清晰嘅界定一個章程咧，就係話大家如果搞體育係參與體育咧，希望就唔好有任何政治因素。咁我哋都係奉行呢樣嘢嘅。 嗯，即係講緊譬如係咪有啲標語定係點樣，同埋所謂政治因素 呢樣嘢就林林總總啦，我哋就不想去評論啦。但係即係變咗。即係我諗，大家以前都有好多，就算喺奧運會都有啲喺個頒獎台啊，或者記者訪問啊，好多時都有啲唔同嘅形式㗎啦。咁即使咧，亦都係大會都做咗甚至處分啊，即係譴責啊，咁都有。 嗯，尋日喺譬如單車節咧，尋日都有記者會嘛，啲人問係咪咩香港加油嗰一類都唔容許咧？點樣界定咧呢啲啊？ 嗱，我都真係你知啦，學你話齋界定嚟講咧，就變咗如果點界定係我私人嘅嘢，但係變咗可能就真係要睇其他啦，或者睇政府啊，或者睇其他，所以我哋真係暫時我就唔評論呢樣嘢。 Okay, 好啊，唔該曬黃敏超，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敏超咧就係中國香港游泳總會會長，頭先講到維港渡海泳下個月12號復辦啦，咁啊1500個名額都分兩組嘅，一個就係叫做競賽組，一個就叫做悠遊組。咁頭先都提到一啲嘅防疫嘅設施啊措施咁啊，大家都留意住啦。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張鳳平。 我睇到現時報上嘅影評影話，再唔係討論電影嘅藝術觀。在成本昂贵的制作之下，电影要保证卖得好价钱，哗众取宠，往往是重要的必杀伎俩。 罗卡的书《电影之旅》之中，谈论到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作品，亦都特别推荐格力哥利柏主演的《灰色马》。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电影如同文学，风格、人生课题、人物性格、社会发展的规律、生命的无奈与唏嘘。 罗卡评论小津安二郎是先从小津摄制电影的工价讲起的， 一动不动的中景全景，经常将摄影机摆到离地三尺高的塔塔米视点之上，将演员当作道具一样这样摆设得掌有有序，井井有条的场面调度，平和静穆的气氛，简单的故事发展，淡泊的戏剧性，这个就是小津安二郎电影的制作现场，一点都不夸张。 至于这位被誉为日本电影大师的小津，他又怎样讲他的电影呢？罗卡这样叙述。 然后小津电影的故事，年事已高的两老眼看儿女成家立室，追求各自的幸福，两老自觉是被遗忘的一代，画面上有凄凉的氛围。导演含蓄地写了时间流转的过程，以超然的眼光、含蓄的情怀去形塑这一切。这一切的来临叫消逝的传统与人轻轻的怀念和感叹。 小津的不足在罗卡笔下是这样记叙的。 老人独坐在提案上，轻摇住芭蕉扇，淡然微笑，轻叹咽下好长的那种韵味。 从拍摄的工价到这个演员的对白，是几咁有板有眼啊！小津安二郎，罗卡将他重现在大家眼前。除了小津，我们不妨再进入罗卡的电影之旅，看他怎样解构曾经给他带来启蒙的导演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电影之旅》，作者罗卡，由博益出版社出版。